心灵环保。主持：廖一法师、刘婉芬。 好啦，咪嚟到1月3日嘅晚上，当然如果你喺星期日听嘅时候，应该就系1月4日呢个就系一个节目重温啦。1月3日咧就系我哋嘅首播啦。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听过咗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廖一法师已经入咗嚟啦。你好啊，廖一法师。 大家好啊。 新年有咩新嘅愿望啊？真系我哋新年见面啦，而家系。 系啊。呢个牛啊，未系 呢个农历先系牛啊， 系啊系啊，都系新嘅，都系嗰样嘢咧。希望大家健康啦，少啲贪嗔痴啦， 少啲贪嗔痴。 系啊， 可唔可以训练噶？ 哦，呢个要克制噶， 嗯， 系要经过训练啊。 系， 咧上嗰几集我哋都有提及过啦，点样去明白我哋从呢个眼睛睇到嘅、耳朵听到嘅、鼻哥闻到嘅、嘴巴嗅到，乃至身体触碰到嘅啦。 系。 有佢另外嘅一面係會引起我哋嘅慾望嘅，咁、 嗯、 呢方面嘅慾望咧係需要經過訓練之下咧，自己或者係提點自己克制一下啦，唔好咁放縱自己啦。 嗯，一開始咧，你嗰法師就嚟。一嘢咁样拗埋佢， 唔系， 你要克制一下啦，自己唔好放纵下自己啦，知唔知道啊？嗰啲都系一棍嚟嘅， 因为物质嘅欲望太重咧，好、多时候俾自己唔开心嘅，因为求不得啦，嗰样嘢系 好苦嘅， 好惨嘅，成日啰啰挛咁样。 无论你系咩求不得都苦啊，嗬。 系冇必要啫，原来有啲嘢可以洒脱啲，过得自在啲噶嘛。 我记得咧有个同事话帮我听咧，佢嗰个购买欲咧好强啊。佢话佢而家咧即系觉得好啰挛，即系出完咗伤痕之后咧，佢就话佢冇买嗰一样嘢系属于自己，而且嗰样嘢咧系一定要系。要好嘅，佢好想好想啊！咁所以佢最近咧就成日都话：，我要谂一个方法，令到呢种欲望咧能够发泄得到先得。我叫佢使喺我身上。 哦，OK， 但其实即系某个程度上咧，我系好难去了解啲人 呢一种苦系咪？ 唔系啊，点解佢哋会有咁样嘅觉得嗰、那个当中揾到嗰个欢愉系啦系啦，我好难去感受得到。 系我感受到嘅，佢试下洗我身上，我觉得我更加感受到。不过咧，其实咧真系嘅，我哋成日都话啦，一个年度嘅结束咧，每一个人都会讲、哦，我出年咧就要点啦，我应该又要点。但我你发唔发觉你都发事，即系可能喺你嘅身边都有啲嘅弟子啦，或者啲朋友咧都会讲啦，就话师傅，我想咁啊，我希望咧将来要立一个咩愿或者点咯。咁但系咧，可能到年尾埋单嘅时候，都冇做到嘅咁。咁我就话，不如今晚我哋嘅主题咧就讲话，如果你真系话要同自己埋单计翻旧年嗰条数嘅时候咧，你会点样总结啦？同埋我话啦，新嘅一年我做得再好过旧年嘅咁。咁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达到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嘅地步咁得唔得咧？ 绝对得啦，讲翻啲轻松少少噶啦吓，咁啱啱之前嗰个礼拜美国佢哋要推行一个话点样去解脱自己嘛，咁、所以咧就定咗某一日，你将一啲你令你唔开心嘅嘢咧，点样抌晒佢嘛，碎晒佢嘛，大家同一齐做嘛，有啲人攞股票出嚟碎晒佢啦，有啲人就攞佢细个时嘅成绩单啦，有啲人 下边接住嗰啲股票，跟住自己黐翻佢， 咁嗰啲梗系冇用嗰啲啦，咁即系有啲咧就系、是、令佢心碎嘅情书啊，诸如此类啊，咁其实系由呢样啦。俾我引发起有一个好得意嘅就系、是，我哋咧呢个2009年嘅开始咧、我哋都应该先去学习咧放低旧有一啲嘅唔开心嘅记忆先， 即系无论系08嘅记忆、07、06一路数落去零你讲紧系1999年嗰啲都要摆低 佢，冇错。 不过我觉得有啲人咧，佢好多嘢都记得噶。我自己有一个嘅几唔好，但我觉得都几好嘅一个优点，但系你睇嚟就系、搞错咁样冇记性噶。成个佢哋讲咩都好啦，有发生过咩？系咩？嗰个唔记得嘅，甚至我最深嘅印象啦，我有一啲同事咧，佢话俾我听，佢以前喺另一间公司咧，都系同我做过同事，甚至乎系即系我系佢上司添。点解完全冇印象嘅？或者讲佢一个片段咧，嗰次咧你点咧，好好笑啊！ 你冇印象， 完全冇印象。咁我就系、是，其实我嘅眼睛有好多时候都只系睇到前面系点样嘅。咁我觉得有个唔好处嘅，唔好处就系话有时唔记得以前嘅教训咯，可能会。 你讲起样嘢咧，令我谂起咧咩叫共业啊？ 嗯， 而家同你坐埋一齐嘅我咧、都有呢个问题噶嘛？ 系啊， 系 点解会咁咧？咩叫共业？先解释一下。 即系我哋有 共同嘅业绩喺度， 冇错， 共同嘅问题啊。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先会坐得埋一齐啊？唔知系咪咧？ 可能系。咁但系你会唔觉得系？你觉得系一个烦恼，抑或一种解脱咧？即系我对我嚟讲，我先讲，其实我 OK 噶。嗰啲嘢，甚至乎咧，我最 最記得就係好多時候我去旅行咧，其實我都冇將嗰啲相咧影低佢嘅，或者如果呢個地方係新去嘅，可能我會啦。以前我影好多相，甚至我以前做報紙嘅時候咧，我自己都要去做啲專輯啊，同做成日咧周圍去影做啲圖片專輯翻嚟。係啦係啦，但係到而家咧，我覺得都過咗去啦，咪過咗去咯。啊，咁當然如果有啲翻啲相睇翻，哇！原來自己以前個面係脹爆得咁緊要，我就同我啲朋友搣咗佢。唔好記得呢啲事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當然啦，記憶有時係令人係會回味，但有時記憶係會令人好辛苦咯。 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即係我每一下嘅嗰啲失憶咧，唔係我刻意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會製造起別人嘅困擾嘅。依樣嘢係我好抱歉嘅。即係譬如我試過有一次，有一個人同我傾偈傾得好熟絡，咁我一路傾又諗。点解你会知道我咁多嘢嘅？点解你又会知道我屋企入面有乜嘢嘅？你又知道我最近患过咩事嘅？系啊，点解你会知道我咁多？咁究竟你系边个咧？我 对 佢 系边个嚟？ 完全冇印象。咁跟住咧就讲完嗰个嘅说话之后咧，咁对方离开咗，因为喺街度撞到嘅。咁隔篱嘅了心法师见我茫茫然咁样咧，佢知道我老毛病又发啦。佢话你真系唔记得佢系边个？我话唔记得。佢系我哋个邻居，你请个人哋入嚟你屋企坐，讲个好耐嘢，讲咗半个钟头说话， 即系曾经系邻居，而家唔系，系咪？ 而家唔再系。 O K， 吓咁但系都系讲紧系好近嘅事。咁所以即系 真系冇记性。 因此我唔敢讲话你系边位啊，我惊人哋。 好尴尬，唔开心咯， 即系你冇心肝嘅啫。咁你当日懒诚意、懒真诚咁样，乜原来你转头啲嘢你会咁嘅咩？咁即系会让人哋以为我即系你咁，你咁虚伪噶，你当日咁样。 但 系其实我冇心噶。 但我就好想话俾你听，我都有你头先讲共业，咦，我都有呢个情况。 系哦。 但系咧，我就会做一个动作，因为我试过太多次，咁所以任何人喺街度叫我啦，或者同我笑啦，我都会笑。跟住 我都系。 系啦，我哋啲朋友就你识佢。我其实唔知道，不过我谂应该识嘅，唔识都可能系大家互相知道系边个，或者佢知道我系边个，或者我知佢系边个啦。咁但我谂笑应该， 但系成日就讲好尴尬咯，啲人同我笑，我咪同佢笑咯。原来佢唔系同我笑，同我后边嗰、那个，然之后佢突然间见到我同佢笑，佢又觉得好奇怪。 都要同你笑啦，都佢好可能有我哋呢个问题，佢都会唔记得，唔通呢个人系我识嘅咁样。咁但系咁啊， 佢绝对唔会记得佢识得一个出家人，而佢唔记得噶系嘛？是不是 你在几年之后再考下我，如果我们没有合作的时候。 但是我因为这样呢，我曾经生起一个困扰的心的。因为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不知道你开完刀之后呢，真的甩得很紧要的记忆。 即是个记忆。 困扰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会导致别人呢有一个误会啊。你没有办法弥补，他肯回来问我，我还可以说、对不住，我真的不记得了。我没有办法。所以呢，为了这件事呢，有一次、我逐家的家姐同我讲长途电话，佢又 你会唔会唔记得家姐叫咩名？ 要谂一谂嘅，有时系会嘅。咁咧，我就同佢讲起呢个问题啊。我话啊，因为我同我爸爸妈妈嘅姻缘比较淡薄，我唔系好了解佢哋后来系点样过身嘅。咁所以我就问下有冇呢个类似嘅家族遗传啊呢样嘢嘅问开嘅。咁我家姐就同我讲，佢话有乜得咁出奇啫？你知唔知道啊？我而家咧，因为佢喺澳洲嘅。生果档个佬咧，一离开咗生果档咧，佢就唔记得佢系边个。面包档嗰个婆咧，离开咗面包档之后咧，佢就唔记得佢系边个啊。佢大家都一样噶。佢话我都有呢个问题噶。咁所以佢就话呢个唔系问题嚟噶。我话系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唔会咁样样噶嘛，系嘛？嗰个卖生果嘅离开咗个档口，之前好熟络噶。离开咗档口之后，啲人就话啊，陈太，你个仔咩物？佢就问你点知我个仔咩物物啦？头先先系我个生果档同我讲，咁佢先就哦，原来你就系生果档嘅边个咁样，咁你咪知道咯。咁呢样嘢系如果喺人生入边啊，系你问我，我觉得系好嘅，即系佛法嘅修行上面系好嘅，因为一切嘅嘢你冇负担，每一日 过咗去啦， 每一天每一刻 都埋单， 都系新鲜，几好啊！咁你不断同我讲重复嘅问题啦，我又唔会厌嘅噃， okay, 我都好新鲜嘅，听到吓、你啱啱系咁样，其实可能系之前你同我讲过晒噶啦，即系每一天都系新嘅一天，每一刻都系新嘅。 但我相信好多人咧，未必嗰个冇记性去到咁样咯，同埋 嗰啲叫老人痴呆噶啦，可能系。 同埋你觉唔觉得咧？嗱，我哋就讲话呢个可能系我哋嘅优点，因为我哋会唔记得好多以前嘅嘢，但有啲嘢可能咧系好 係好傷自己嘅話咧，你成日都會記得。但每一個人嘅傷自己嘅程度咧，都係可以唔同嘅。譬如我覺得冇乜大件事啫，點解咁傷啊？但係原喺呢個人嘅心目中，呢個傷到不得了。如果唔係啊，好多人都唔會幾十年都好執着。阿佬已經離開咗我啦，嗯、即係佢條佬離開咗佢啦，仲同埋大家喺埋一齊添。 佢個男朋友係離開咗佢。 可能是那个老公，所以我用个老去形容他，可能粗鄙一点。咁我就话啦，我好想啦，即系我哋都学下，因为我觉得你有啲快乐嘅回忆梗系 OK 啦。但系如果啲唔好嘅回忆，可唔可以09年嘅时候，我真系尝试将佢抹咗去，重新再嚟过得唔得啊？ 其实系可以嘅，记唔记得我哋之前讲过咧？佛陀有教我哋有五个盖咧，冚住我哋噶嘛，当中有一样叫掉悔，掉悔就系、是。你常常将一啲嘢咧已经系发生咗噶啦，你咧就喺嗰个悔疚入边，但系咧又唔再行得翻出嚟噃， 因为好后悔嘛，永远都喺后悔当中啦。 咁你 点解会咁做 嘅？咁但系对现今嘅新嘅朋友或者现今仲喺你身边嘅朋友，你又冇时间去珍惜佢哋啊，因为你仲喺嗰个已经过咗去嘅悔疚入边，咁咪嘥时间，同埋错失咗好多嘢，冇必要啊。 你咁样讲咧，另外谂翻喺我哋嘅即系网址里边咧，有位朋友都有写过呢啲问题，不过由于我哋即系个网址冇义工帮手啦，咁所以咧我睇到个问题，但系有机会就喺个大气电波里边答下咁样。 系啊系啊， 咁你可以藉住呢个机会答下呢个听众问题。 系咯、啊，佢呢个朋友就话佢有多年嘅一个好朋友移民咗去第二度，后来咧就冇再有聯少少誤會之下咧，大家就冇再聯絡。因為依個冇聯絡咧，就導致到佢哋生疏曬啦。咁、 有時可能都唔知講乜嘢，咪算咯嚇。或者都咁多年都因為一個小誤會，或者你覺得好當時嚟講可能係大誤會，所以兩個好朋友都好似抹咗面咁樣。係 啦，咁點知到對方有病？过咗身啦，咁佢一路就喺呢个悔疚当中话啊，当初冇支持佢啊。 呢、个唔单止用朋友身上噶，你发觉喺即系个家庭嘅里边咧，喺过去我哋有机会听听众电话嘅时候咧，都听过无数咁多次。不过一阵间翻转头呢个法师，咁我哋都话啦，唔好再喺我哋所谓无论系后悔啦、唔开心嘅日子里边，好似呢个 case 咁，透过呢个 case 可以讲下，咁应该点样可以唔好再喺成日后悔里边去生活，好辛苦啊，我觉得咁样。你嘅法师头先我哋咪讲嘅，一个人成日都喺后悔啊，或者唔开心嘅日子里边咧，真系觉得辛苦啊！每一年都同自己讲，我一定要揾个方法抹甩佢，唔好再谂呢啲事。哇！零九年杀到你，真系要抹甩佢先。 佢如果有谂到话要抹甩佢，都系一个进步啊！弊入弊在有啲人就喺个悔疚入边，一个叫掉悔嘅情绪入边咧。都唔肯去抹甩佢，就成日问点解点解点解我当初咁样咁。你喺一个咁嘅悔疚入边而错失咗你眼前嘅好多嘢嘅友谊啊，或者嘅日子啊咁样，需要咩？ 但佢因为心里边觉得欠咗对方咯，对对方唔够好咯。咁呢个系一个情绪上一啲心喺我哋心里边深层嘅，我哋好难自己挖，我挖唔到个心出嚟，将佢洗咗佢噶嘛，实在太深入啦、那个感觉。咁 就正如我好似我以前都同好多听众去分享过我个人嘅一个经验，我自己妈妈啦，我同佢嗰个嘅姻缘因为淡薄，系自己唔识得去孝顺老人家，到老人家离世之后啦。就成日喺个悔疚入边，好挂住佢，唔知道点样可以咧去弥补啊！咁人都死咗啦，咁见到别人喺孝顺父母嗰阵时候，就会话你哋就好啦，有机会即系为人儿女尽一份孝心。 但系为人儿女喺呢一刻里边咧，听完之后话，你唔知佢有几烦啊！ 咁又唔好咁谂，因为父母在堂仲可以俾我哋供养嘅话咧，简单啲嚟讲咧，系我哋嘅福报啊！点解啊？我哋有机会行孝嘅话咧，变相嚟讲。功利主义啲嚟讲， 都系一个积福嘅行动。 系啊，你积紧你自己嘅资粮啊，我就冇啊，仲要孭咗过去咧一个不孝嘅唔好嘅业力喺身度添。咁所以我都好悔疚噶。咁如果我仲一路喺过去嘅悔疚入边咧，日日就喺度即系 怨天尤人啊， 咁或者系冇用噶。咁不如我以所有天下人。嘅老人家为自己父母咁样看待啊，老唔老以及人之老，仲好啦。咁所以我咪去老人院做义工咯。用我对我母亲嘅思念或者系追悔嗰个嘅心情，用喺而家度做别人嘅义工。 咁好似头先你嗰个个案咧，我哋讲话即系佢好怀念自己嘅朋友，觉得自己即系冇尽到做朋友嘅责任，甚至乎我都同佢老死噶，因为咁少个误会，点解会咁咧？即系可能成日都系怨自己。 啱啦，咁第一，从此之后我哋就要学习咧，要识得去宽恕别人咯。有啲咩咁紧张都好啦，你即系、自己要识得放开咯。唔好咁容易话生起一个叫做啊，我哋。 决裂啦，咁自己要对别人要宽厚啲咯， 唔使咁执着啊。 系咯，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嘅嗰种友谊，嗰种着情谊，我哋可以散发喺其他人身上噶嘛，你咪多啲去做义工。 但嗰啲人唔值得我对佢好，可能系 呢个唔系别人值唔值得，系我哋自己点样去睇待我哋自己嘅啫。即系世界咧就不断喺度转嘅啫，事就不断喺度发生，冇人会为我哋去改变嘅。但我哋可以識得為自己改變自己噶嘛？應該係點樣啊？我哋重新出發啦！嗱，2009年啦，唔好再喺個悔疚入邊啦，重新出發啦！重新出發就係有咁多時候仲喺側邊病埋喺度為呢啲事情悔疚，不如你出去做下義工啦！好多人等住我哋嘅 幫手喎、 啊。啱啊，啱、啊！ 我同意啦，好多人都等住我哋幫手啊！你咁樣講咧，我突然間諗起有好多人都會有啊，又話要做啲咩，又話要點樣做啦咁樣。其實甚至乎有啲咪寫低啲計劃書噶嘛。咁、我覺得喺2009年就係一個好嘅開始咯。係 啊。 咁但我覺得要懲罰到啲人嘅。2009年明明話咗，因為我都係同自己講嘅呢一番説話，明明都講咗話2009年要做嘅話啦。如果佢2009年年尾做唔到嘅話，係咪要打手板冇用㗎？要點樣？ 我諗佢都唔記得咗啦。 連曾經講過都唔，我唔會，我覺得人應該有希望。我相信今晚聽到我哋呢個節目嘅朋友咧，其實佢都係有心人嚟嘅。總之佢好想即係將以往，無論頭先講嘅話，覺得對某啲事好內疚，或者甚至乎佢覺得人生唔開心，或者有啲嘢令到佢唔開心，佢真係好想擺低。佢重新，我哋老土啲咁讲，重新上路啊！咁、我应该点样帮自己行得到呢一个步，而令到自己唔会喺2009年年底嘅时候咧，又讲埋同一番说话咧？ 首先要为自己嘅过去嘅行为忏悔先啦、 一定要啊！ 系忏悔系一个 紧要， 忏悔系一个自我反省，又加上一个叫自我原谅。嘅一個 package 嚟嘅， 自我反省同埋自我原諒。 係啊係啊， 因為有啲人喺個悔疚入邊成日行唔到出嚟，就因為佢唔原諒自己。 即係佢會知道問題啦，佢明白。 其實佢知㗎，佢知㗎，即係話，人都死咗啦，你無謂再喺個悔疚入邊啦，即係好似我同我媽媽之間嘅姻緣咁樣。咁老人家死咗啦，你係唔孝順佢啊？咁點啊？係嘛？咁你過去就成日頂佢，咁點樣咧？咁而家點樣去彌補咧？咁我咪周圍去彌補嘅就係咪去孝順所有天下嘅老人家咯？ 咁所以呢個就係亦都有第二個步驟。就是、要原谅自己，因为你就会好啊！我既然都原谅到自己，咪可以再重新再做。 我用行为去原谅自己，行为咧嘅意思咧就系话，我用爱去付出，对，去付出我个爱对其他人。呢、這个嘅行为咧系表示话啊，我放下过去嘅种种嘅自己嘅不是，我重新出发啦。我用呢个行为去表示，咁就唔系话好多人话咁点为之原谅自己啫？点为之原谅自己啫？尤其是系自己一个愧疚嘅心，因为唔系任何一个人话你已经获得原谅啦，就冇事，唔系嘅，你要自己放过自己嘅，所以你将佢变为一个嘅行动去做义工咯。 系、 香港其实嘅义工，好多人叫我介绍，唉，使咩介绍啊？ 你去到咩机构都有， 任何个机构、你打开报纸，天天都有。譬如话妇女嘅，我觉得咧应该咧去做一啲比较弱势嘅群组，譬如系嗰个叫风雨兰啦，即系俾啲 性工作者啦， 性工作者或者系被虐， 系啦，被虐，对唔住，系被虐嘅妇女， 被虐系啊， 系啊，曾经有性虐待过噶， 系啊，即系屋家庭啊，俾老公啊虐打啊，你可以风雨兰啦，啊兰花个兰啊，你上网揾下啦，或者我记得有一个系叫紫藤啊， 系啊， 紫藤嗰个就系 俾性工作者嘅， 系。保护嗰啲性工作者嘅吓，咁、其实呢方面我哋都可以去做一啲嘢嘅，去做啦， 好多啊。不过我觉得问题就系我哋好多时候会讲啦，即系等于我做好多医疗节目咧，有时我都会掹整，就系啲听众打电话嚟讲吓，身体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呢度就点点点咁，跟住问完一堆之后咧，我哋话你都一定要睇翻个专业医生啦，然后跟进下。佢话咁啊，咁我再睇下忍，再忍多下先啦，或者我觉得个钱好贵啊，诸如此类。當然，如果你話喺即係錢唔夠嘅時候，唯有翻政府嘅公立個部門去睇啦。但另一樣嘢，我覺得反而好多時候，我哋都未去到逼到埋身啦，去牆角嘅時間咧，我哋都唔會真係我哋叫有個行 take action 去做啲嘅，真係可以幫到自己嘅嘢咯。 如果頭先講起一個悔疚嘅情緒咧，令我想起咧，有一撮人咧，佢有一個咁樣嘅習慣性嘅思維模式，就係、是。佢中意喺一个苦嘅状态入边， 好似我哋话有一种自虐狂 或者系叫做弱者嘅 环境嘅个情绪入边，或者佢叫我哋嗰啲叫浪漫啦，系咪？ 嗯，无论点啦，总之佢就好，系对呢个环境，佢觉得 其实系自己做出嚟嘅，嗰样嘢已经过咗去啦，几苦都好，或者系几咁唔舍得都好，已经过咗去噶啦。咁问题就系话，我哋要唔要重新出发啫？咁要重新出发，你要攞个行为出嚟噶嘛？ 嗯。 先由新嘅一年啦，先由去反省开始，自己有冇故意或者唔系故意啦，去做一啲伤害或者言语侵犯别人嘅行为，先嚟做一个反省啊，做个忏悔，忏悔完之后用行为咧，提出个行动去做翻对社会有公益嘅事情， 可以系原谅自己，亦都可以原谅别人啦。是不是我想在那个忏悔过程里面，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即刻都会执着我刚才讲的那样东西，不是他做得不啱，我都要忏悔这样。应该回来我们就可以针下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应该真的如果我想我觉得自己有亏欠其他人的时候，我好好做一个忏悔，跟着向前行，对其他人要更加好一点。但另一样东西就是说，刚才我不是举了例子，我见到我在餐厅见到这位朋友，其实我见到他见到我就憎了已经是。但我自己好想告诉他，其实我不肉痛的，我其实真的不肉痛，我好想放过自己的。 是啊， 我觉得可能在收音机旁边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见到那些令他黑他憎的人，例如可能某些人见到两个黑他憎到不得了，但呢他又没办法了，他那他怎样呢，是 不是 他自己机器咯。 是啊， 那我想问下，对于那些人来说 挺无谓啊， 他可以做些什么令到自己不要那么激气，放低那种愤怒，开开心心这样去做他想做的事呢？因为他因为他激气令我不痛的，其实我见到他嬲呢，我从我身边同我不知道他嬲咩啦，我想他可能嬲我以前咯，跟住我就继续喂唔该，我就叫咩猪扒饭啦，即系照食，我一对我嚟讲丝毫不损任何一样嘢，但我见到他就不开心啦， 冇必要因为别人而选自己个 quota 咯， 所以我就话啦，我想我哋一份 先原谅别人啦，先去原谅对方啦。咁同埋有時可以 嘅，唔抵原諒佢，因為可能我 唔會嘅。每一個人都有個好處嘅，你諗下對方嘅好處啊，諗下對方嘅長處啊，諗下對方其實某個程度上，佢對社會上佢都作緊啲回饋嘅。 但見到佢嘅黑人憎嘅大過曬佢一切呢啲嘢， 所以人要學習點樣去縮小自己嘅問題。 嗯， 因為必然有一樣嘢係即係影響得佢好緊要嘅，咁嗰樣嘢可能係好小事嘅。咁但系佢放得好大，将佢收翻细啲啦。人个个我咧，唔好放咁大咧。 佢呃咗我钱咯，佢可能喺我工作上面，佢特登整蛊我咯，或者系佢特登即系令到我连呢份工都冇埋咯。 嗯哼， 咁算唔算细啊？甚至乎佢点讲啊？佢抢走咗我老公啦，甚至乎我呢个老公同我女人住埋一齐咧。 无论工作又好，人嘅关系都好，情缘又好，系你嘅系抢唔走噶。 嗯。 你个工作表现好系抢唔走噶， 但佢做得好狠啦。 点样做得狠都好啦，你嗰、那个 嗰、 那个岗位上咧系你嘅就系你嘅，唔系你嘅别人攞唔走嘅，尤其是系人添啊。好多时候呢啲嘅对白都有存在嘅，即系如果唔系个狐狸精出现就唔会咁，系冇呢个都有第二个啫，醒一醒啦。 如果发烧我都会谂啦，当然咧，譬如话可能同我哋共生活咗一段好长时间嘅另外一半咁样啦、 嗯， 有啲人喺情爱上面都真系离唔开。譬如佢同我生活嘅时候，佢对我好好噶，点解识咗第二个女人或者男人嘅时候咧？好想，甚至乎系想杀咗我嘅，甚至乎点解佢会咁狠嘅对我，咁无情无义嘅？我哋一齐生活咗十几二十年 都系啊！呢个之前都讲咗啦，就系话人咧一断咗大悲心之后咧、当嗰个恩义不在嘅时候咧， 系另外一样啊， 另一个面孔，好陌生，好狰狞啊！ 但如果我成日都沉溺于佢以前系对我好好咧，其实佢攞嚟辛苦、 起身就行啦、即系每一天都系新嘅一天，每一秒都系新嘅一。个当下，总之事过啦， 起身就行啦，咁样 自己要咁谂，你一定要自己咁谂、最近咧有一个人同我讲，因为我最近写紧一个舞台剧嘅剧本，咁、有一个人就同我讲啦，佢话你知唔知啊？而家个舞台剧咧，点解头先会讲起呢个粗鄙嘅说话嘅内容咧？就系、主要由呢个事源开始嘅。佢就话而家啲舞台剧咧，佢睇过咧，有几粗口就得几粗口。咁我就话咦？咁啲观众唔会反感嘅啫，佢 可以 脱 得几紧要，譬如脱得几紧要啦。 咁我唔知 就攞路几。 咁即系咁，我就话啲观众唔会反感嘅咩？有大有细入去噶嘛？佢话观众会觉得呢个系一种发泄， 呢种 佢哋系 上都系咁啦。 佢哋系喜欢，你讲得粗口有几烂口得几烂口，佢哋台下仲拍掌添。咁、我就觉得呢个系一个充满即系负面嘅情绪，或者系一个负面能量嘅一个。一小撮啦，我哋应该咧，社会咧 有一个正能量咧带翻入去，融和翻入去。因为喺个正面嘅世界入边咧，当太多唔如意嘅发生嘅时候咧，我哋人咧你剔唔到，你驾驭唔到啊，你招架唔到啊，咁你咧就会生起一个负面嘅情绪。咁而个负面情绪又有其他嘅人同你咧和好啊好啊好啊，咁无论用咩方法去发泄都好，用粗口又好，用行为又好啦，嗰个成为病态噶啦。嗰个病态最重要嘅就系你首先伤害嘅系你自己。你冇伤害别人噶，一切嘅言行要或者行为要改变，由边度开始改变呢？由我哋讲嘅说话。咁讲嘅说话由嚟边度？你冇得去提醒自己唔好讲粗口噶，嚟你嘅思维。由思想我开始改变，咁你讲嘅说话咧，我哋广东话叫做咁就系路啦，啱啦。 一阵间咧仲有一条路啊，我哋翻嚟就一段嘅时间，我想行一条新嘅路。09年点样立一个愿咧？当然啦，可能廖一法师，可能好多朋友或者系一啲即系听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啦，都会用喺网上面留咗好多说话俾我哋，就话问我哋可唔可以咁样教佢哋啊，甚至乎可唔可以做咩经系最好啊咁样。咁09年咧，我觉得好多人都会。依靠住其他人或者甚至乎希望喺你身上会攞一啲启示咁样嘅，咁应该点样做呢？其实 如果系09年嘅话咧，我系觉得由而家开始啦，由听完呢个一刻开始啦，一秒嘅当下开始咧，我哋要为自己定一个新希望，或者譬如简单啲啦，戒除咩一个坏习惯开始先啦。我有咩坏习惯，我要戒除佢先。再嚟啊，就定话行为上为自己加添一个新嘅东西系好嘅。譬如话我今年要学习乜嘢咧？学睇佛经啦，或者要学识某一段经文嘅义理啦。 我都系三位识成嘅，睇嚟就系。 即系都系嘅，即系做运动嗰啲当然都可以啦，或者就同自己讲话。我今年嗰个嘅胆固醇好高啊，我要同自己讲嗰个就系我嘅指标，我要降低我胆固醇，由我嘅食嗰度开始，又或者要定落嚟话，我今年咧每个礼拜嘅有一日，我要食斋咁样，如是如是咁样，俾自己咧有一个叫做时间表又好，或者系俾自己咧向善嘅嗰个资粮位，系啦，向善个资粮位嗰方面咧，我哋行前一步。当然啦，你头先讲嘅好好嘅，减肥啊、游水啊、做运动啊、食嗰方面点样学，要有个节制啊，呢啲系好好嘅，生活上必须要先有先嘅。但系除咗样嘢，我哋心性上咧，先要为自己要立一个所谓立个愿，就话。我要用一个咩方法咧，俾自己咧走向嗰个叫善嗰方面咧，要慢进一步。咁慢进翻一步由边度开始咧？由戒除坏习惯开始，因为坏习惯系最难戒嘅。 我即刻谂下自己有咩坏习惯，好多喎，老友。 讲粗口啦。 咁呢个我好少嘅， 系嘛？ 好少好少。忍唔住我会讲一啲。啲人覺我以為粗口，但係咁、就係噶啦。咁我諗都好粗啊！你 又或者係提醒自己唔好生起咁多負面思維啦。嫉妒啊，小氣啦、啊，要提自己唔要。 成日都會妒忌。 其實呢個嫉妒同小氣係基於我哋比較個心太強。你唔好比較嗰樣嘢就唔存在嘅。其實 你再講多一次，我今09年嘅時候啦，嗱好多人都知每个小学生咧都会俾先生叫你写一个新年新愿望啦咁样，而跟住仲要定一个计划，咁通常都系同成绩有关嘅，大部分嘅细路都系。 咁我哋都应该为自己嘅每一年嘅业绩咧做出一个少少嘅回顾嘅。咁我哋又先嚟一个回顾啦，回顾我哋08年咧有啲咩嘅遗憾事啦，我哋要学习。系啦，咁要学习喺呢个当中咧放下啦。 OK， 咁呢个放下咧就要学点样去原谅自己啦。与此同时咧。我要做个反省啦，一个反省咧就要识得自己系唔啱嘅，要做个忏悔啦。咁喺个当中，亦都可能有人咧伤害过我哋嘅，我哋都要学习点样原谅对方。咁所以话有咗呢个嘅放下、反省、忏悔、原谅，再落嚟就要有感恩。咁感恩好多我哋唔识得嘅人一路成就紧我哋嘅。因为人有感恩心咧，先会知足嘅。 系， 冇感恩心嘅人咧，永远你俾几多佢咧， 都觉得唔够啊！吓，系啊，咁嘅， 永远你觉得你真系唔够嘅。咁从嗰个拥有去到个占有入边咧，嗰个欲望就无穷无尽咧，烦恼咧就唔会系啊，唔会熄灭噶啦，烦恼。咁所以咧，从呢样开始，我头先讲啦，学习呢个放下啦，识得要回顾啦，识得反省啦， 原谅自己啦，忏悔啦，然之后话点样去原谅别人啦，再落嚟嘅有一个感恩嘅心啦，有咗一个感恩嘅心之后，再落嚟就好，我要为依一个当下09年开始，我要为自己点样好好去预备往善嘅方向行前一步。咁可能定每个礼拜或者每一个月，我食一餐斋啦，或者点样去戒除坏习惯啦，咁点样去？俾自己咧，让我自己有一个叫正面嘅能量，因为呢个社会咧，负面嘅能量咧，好快传染别人嘅，即系边度啊个被政府部门做得唔好啊，我哋就义愤填空啦，我哋觉得有冇搞错啊嘛？咁其实咧，我有时去公家医院做善终服务咧。我发觉其实好多公家医院都好好嘅，唔系真系报纸报道到，可能系偶尔为之嘅一单半单，影响到个大范畴面，大家觉得话啊，依家冇我哋惨啦，我哋惨啦，唔系咁嘅，太多负面嘅声音咧，人人自危，个个都觉得诶，咁、哎、我哋点算啊？就唔开心，都需要有一啲嘅正面嘅励志嘅声音。 我都同意啊，系啊， 所以我哋自己要由今天开始咧，我哋要。俾自己一个原力，话我要影响别人往好嘅方面嘅思维。你咪由你开始做起都得。 我好中意头先你举咗个例子，点向善行前一步，其中一个方法，因为我哋曾经讲过食素啦。 系啊， 咁我都系知一个好为食嘅人嚟嘅。咁但系我觉得我都好想向前行多一步，因为我哋都知道都系嘅。其实我哋好傲慢噶嘛，鱼生得我哋食噶咯，唔通我哋睇嘅。咁但系我觉得成日都听你讲咧，都可以慢慢去学习，一个礼拜系咪可以做一次？我而家未够胆立一个愿住吓，但我觉得可以谂下，系咪一个礼拜可以食一次一日嘅素啦？由呢个开始， 因为嗱有个愿咧就好得意嘅，佢就会提你噶啦。因为我哋嘅身体嘅时钟啦，好似头先我哋个监制啊，你话佢几时，咁佢就知道啊，个身体时钟佢唔使睇时钟噶，佢就知道啊时钟到啦。因为我哋有嗰样嘢嘅，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身体体内嘅时钟，你又要几点钟起身就几点钟起身，愿力都系你立咗个愿咧，嗰样嘢咧就会系诶咁上下咧，佢就会。你好做你要做嘅嘢咯，或者会自然有个姻缘咧嚟成就你嘅，所以个缘系好紧要。 咁如果嗰啲人咧立咗啲缘咧，成日都谂住嘅，我今年一定要发达，或者我今年咧要嗰啲投资咧要赢翻几多钱翻嚟，咁呢个算唔算系叫缘啊？缘系咪一定要向善先叫缘啊？ 唔系咁样讲法。所有一切，如果你同贪欲上边咧有挂钩嘅话咧，咁嗰啲系一个欲望嘅啫。个缘咧系讲紧系。往前一步，而对自己嘅心性上咧系有叫做话进步嘅，有嗰个叫做一个我哋成日讲修行啦，系修正自己嘅意念嘅行为为之修行啊嘛，系喺帮呢方面咧让自己进步噶啦，咁有一个缘咧就系、是。拱我哋向前嘅一个力量，往嗰方面去，往善嗰方面去咧，嗰一个力量，嗰个系叫缘。但如果我哋同一切利益关系挂钩嘅东西咧，嗰个系欲望嘅一种咯。 就等于我成日都同阿廖一法师讲话，系我都好似普通香港人一样咧，我都好想中一次六合彩啊咁样。咁我就有一次，我成日都觉得自己一定会中，我竟然用咗三个字咁样，三个半字。咁跟住廖一法师你就话啦，你嘅愿力未够强，咁系咪即系谂？我系咪谂住会中？会中我就会中。佢就话唔系啦。跟住其实你心里边咧立咗个愿嘅时候咧，个前提你要向善嘅。就是、你点解中呢个六合彩咧？你系谂住去泰国旅行啦，去欧洲旅行啦，你跟住去响探世界啊？咁你呢个愿就好难即系咁样去达得到。但如果你话咧，你谂住中咗呢个六合彩咧，可以帮到好多人嘅。咁可能即系、就是、你嗰个中相对嚟讲咧，呢、這个系一个善嘅愿。咁所以咧，相对嚟讲机会会高啲。 不过中六合彩，不如话希望等自己可以即系。用个努力去赚嗰个正财好啲啊，嚟得划算啲，快啲。 我仲想，本来我仲想话俾你听咧，我因为由于我未有呢种咁善嘅念咧，所以我就唔谂住买六合彩住。到我有一日啦，我觉得自己呢种 你不如谂住每一次将要想买六合彩个钱储埋，唔好买啊。储到去咁上下，一年两年之后，你将佢捐咗俾人咪仲好。咁咪仲嚟得仲划算。 但我都想自己得到益处嘛，我都想派 咁你捐咗俾人啊，嗰、那个嘅回报啊，哇，生生世世带住咁咪仲好，个回报咪仲大个。 呢、這个我要消化一下，呢、yeah, 个系一个几好嘅题目。 系啊系啊，你每次一动念嘅话，你就即刻 lock 钱落个箱度，动念落个箱度。 好，咁啊，张师喺09年嘅时候咧，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新嘅方向。最重要嘅方向就系摆低个佢唔开心嘅事，重新要上路。喺09、10、11，无论系咩日子嘅时候咧，都向住个快乐嘅方向吓。 系啊 ，OK， 多谢晒李一法师，下个礼拜师再倾。 好啊， 拜拜，拜拜。 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健康地球人。